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26日，李家超表示区议会保留一定选举成分，议席数目与现届相若。 本港三月出口跌幅收窄至 1.5%， 进口跌 0.6%。 落马洲应急医院今日起推行放射诊断先导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逐连任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咧，特首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就同见记者啦，主动提及到咧地区行政检讨就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即系讲紧区议会嘅检讨，咁啊就提到话区议会仍然系值得保留啦。产生嘅办法有多种方式，将会保留一定嘅选举成分。咁啊嚟紧呢一届嘅议席嘅数目咧，同现届咧都会相若嘅。有关于区议员嘅酬金啦、津贴啦，亦都可以考虑维持不变，但系组成咧要符合爱国者治港嘅原则等等嘅咁。佢提到检讨咧有两个嘅主要部分，第一就系检讨区议会嘅职能同埋组成啦，令到佢系去政治化，回复翻咧基本法第97条之下应有嘅定位。第二就系强化地区治理架构等等。佢都提到有好几个原则咧系涉及到喺检讨之中嘅，包括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国家安全咧必须系放喺首位啦等等。咁另外咧亦都提到话要充分体现行政主导啦，同埋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暂时虽然未有好详细今次呢个检讨嘅一啲结果出嚟啦，不过都提咗一啲原则性嘅，亦都提到有关于咧系会保留翻咧系选一定嘅选举成分呢一个嘅说法嘅。根据特首所讲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早晨。 萧乐文，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特首提到啦，就话区议会作为地区行政同埋咨询嘅重要部分啦，系认为值得保留嘅，亦都提到话多种嘅产生办法啦，保留一定嘅选举成分啦。咁点睇阿特首嘅讲法咧？又 特首昨日在开行政会的时候讲了呢地方行政的改革进入最后阶段啦。对于他昨日讲的几点呢，我自己都是表示支持的，并且认为这个讲法呢可以更加吸纳更加多有志服务地区的爱国爱港人士啦，而体现优质的民主啦。我相信特首昨日讲的几个观点呢亦都是很多香港市民期盼住的。我认为应该有四个目标呢是要必须是实践和落实的。包括必须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啦，必须防止地方组织成为外部势力颠覆特区政府的组织，亦都必须为配合特区政府治理地区事务的非政权性组织，更加希望能够做到必须有助提升政府在地区的治理水平。如果大家认识区议会都知道，其实区议会在80年代成立，过往都是透过不同的产生办法是为市民服务的。咁今次講緊就係話，就住地區項目諮詢啊、環境改善啊、提供服務或者倡議功能嘅政策咧，都係區議會應該有嘅資源嚟嘅。所以我覺得呢點咧，我哋係保留咧，係更加回應到咧社會各界咧對於區議會呢一個嘅即係議會咧嘅一個嘅重要嘅訴求咯。 尋日特首就話堅持嘅三個原則嘅，國家安全擺喺首位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啦，同埋充分體現行政主導咁。其中就話充分體現行政主導咧，就話政府必須走緊地區治理工作啦，提到要全面加強地區動員能力。你自己即係作為區議會主席啦，地區動員能力方面，其實過往區議會係咪唔足夠，所以先特登要再提咧？嚟緊仲有18區嘅關愛隊嘅咁，區議員嗰個動員能力應該點樣配合咧？ 我諗咧，其實特首講呢一點咧，係再體現佢咧係對於地區治理能力嘅提升咧係非常重視嘅。我諗不論議會或者社區人士，至乎嚟緊嘅關愛隊咧，喺呢方面都應該係要提升自己個服務水平嘅。啊，過往區議會咧好多時都會就住地區居民關心嘅一啲嘅民生改善啊、民康設施啊，或者一啲叫做交通咧，就向政府提出意見。 嗯， 我哋往往好多時講完之後咧，都係靠政府部門咧去互相去吸納意見，作出改善嘅。咁、其實佢再一次講要提升地區治理嘅能力嘅話咧，其實除咗表現特首佢要即係希望地區個管治更加立得達到良政善治之外咧，亦都希望能夠為我哋市民咧謀求幸福感同埋獲得感嘅。 特首亦都話會保留一定嘅選舉成分嘅。以而家區議會嘅議席為例啦，479席當中咧，452席咧都係屬於民選嘅議席，另外嗰啲咧就係屬於當然議席嚟嘅。咁你自己覺得直選方面日後應該要去到幾多咧？個比例應該要比重要佔幾多咧？ 其實我哋而家現時未知道個具體安排啦，咁但係我覺得應該達到均衡參與嘅目的，因為我相信委任呢一個嘅即係做法咧，亦都唔係新鮮事嚟嘅。過往喺回歸之前咧，其實都係有委任制度嘅。咁而回歸之後咧，我自己參與區議會嘅工作咧，都係同嗰啲委任嘅議員嘅同事咧，大家共事嘅。俾我一個好清楚嘅感覺咧，其實委任嘅同事佢入到嚟議會咧，可以透過佢嘅專業，包括一啲醫生啊、律師啊、校長啊、一啲工商界嘅朋友啊，利用佢嘅專業咧喺議會入面咧提供更加多元嘅意見。呢啲意見咧都係即係充分體現到咧，喺個實踐過程入面咧，佢哋係幫到政府手，亦都能夠咧係知道民間嘅疾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委任議員好、間選好，或者將來直選都好咧，其實都可以各司其職。任何嘅組成方法咧，都希望能夠令到個議會係更有效運作。我相信大家都見到咧，其實第六屆嘅區議會咧，適逢就係2019年嘅黑暴事件啦。好多時議會就會作為一個嘅平台咧，係讓一啲嘅有心人咧，一啲反中亂港嘅朋友咧，佢會落咗去議會入面咧，係、就要政治化咗咯。 但你自己作為都係即係直選選出嚟嘅區議員啦，你覺得係咪直選嘅佔比高都係有佢嘅可取性，或者你覺得最少應該要佔幾多咧？喺均衡參與之下。 在均衡參與之下咧，我相信稍後佢應該會有個公佈啦。但我自己強調一個觀點咧，就係話所有嘅選舉產生嘅議員咧，佢都係為市民服務嘅。另外咧，直選嘅議席多少咧，亦都唔係衡量咧佢嘅認受性或者一個標準。因為你會見到咧，其實即係確保區議會嘅運作能夠暢順，能夠實事求是為市民做嘢咧，我覺得呢個係反而係更加重要嘅。 民主党党主席罗建熙都有提到咧，即系有啲消息都话可能会减一个直选议席嘅咁，佢就话做法可能会减少咗制度入面咧系吸纳民情嘅。直选系咪可能最反映到市民嘅睇法咧？譬如之前我见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夏宝龙咧都用眼镜嚟做比喻，就话区议员咧就系政府嘅眼镜，能够反映市民嘅意见嘅咁。既然区议员有呢个工作嘅时候，有呢、這个叫做即系角色嘅时候，直选系咪更加能夠有代表性和反映到市民的睇法呢？ 我覺得其實夏寶龍主任所講咧，區議員作為眼鏡，或者我成日形容區議員作為社區嘅探熱針咧，不論佢透過任何嘅組成部分出嚟咧，佢都係一個即係代議士。我相信將來嚟緊嘅代議士咧，必定會更加係深入走入社區嘅。第二個，我諗作為直選議員，我自己亦都充分體現到咧，其實喺掌握社區脈搏上面咧，係都係好準嘅。咁將來嘅代議士同樣應該要跑落去社區度去掌握民情、了解民情，從而就向特區政府反映咯。 但唔會同意話民選議員更加直接嘅講法咩？呢個？ 我諗民選議員咧係即係議會每一個議會組成嘅一部分啦。我自己一路都透過直選即係參與議會工作咧，其實係嗰個嘅功能同埋個重要性咧都係存在嘅。咁但係我相信其實任何一個議會嘅組成產生嘅辦法咧，都係有佢一啲嘅唔同嘅特色。啲特色亦都係能夠咧係與時並進咁樣咧，令到嗰個社會咧都可以係更加達到均衡參與嘅。 頭先柯創盛提咗少少嘅，尋日特首亦都提到話，2020年起咧，第六屆區議會有大量區議員咧係有一啲違反區議會職能嘅行為，提到譬如一啲阻止政府施政等等啦，強調要喺制度上面咧係防止區議會咧被騎劫、被癱瘓等等嘅咁。咁我就想知道，因為而家譬如區議員已經要經過宣誓呢一步啦。 咁啊，宣誓完之後咧，亦都有 DQ 嘅機制等等啦。而譬如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亦都話，日後可能啊，區議會亦都會可能有資格審查委員會啊等等呢一啲嘅制度喺度。既然有重重嘅把關，仲有冇需要喺直選嗰度去減少個比例，去做到所謂去政治化咧？又？ 嗱，喺直選嘅比例點樣產生組成嘅咧？其實我哋而家都係言之尚早，因為真係未有一個數字可以做評論啦。咁但我相信，即係香港市民見到咧，其實區議會咧都一個嘅地區諮詢組織。我哋根據基本法第97條咧，係應該還原翻一個非政治嘅一個即係組織啦。咁亦都係一個實際為市民做一啲好實際服務嘅一個組織。咁我認為其實議會咧，特別區議會咧，係去政治化係應該嘅。因為事實上普羅市民與我哋嘅接觸咧，我哋只係會體現到其實大家就好關心區入面嘅一啲嘅唔同嘅改善，點樣能夠令到佢真係揾到議員幫手咧？咁而實際擺在眼前，大家都見到咧，其實過往特別第六屆嘅區議會咧，其實一個唔好健康嘅議會嚟嘅。你會見到各項嘅即係亂象咧都出現咗。咁事實上有任何把關都好咧，我覺得其實喺議會入面咧係能夠達到均衡參與咧。是至為重要的。 剛才你都講到話市民找區議員幫手咁，政治學者蔡子強就提到，如果是整體個總的區議會議席不變，但可能直選的議席就少了，咁每個直選議員呢按比例負責翻嘅區份可能就會擴大，令到市民可以享受到的服務呢或者會減少。這個是不是客觀的效果呢？日後可能市民即可能多了市民，但是找同一個區議員的，咁佢哋嘅即係服務嚟講，係咪都係享受都少了呢？ 這個我就不是太擔心的，因為其實你會見到我過往在議會都有參與和委任議員一起拍檔的。委任議員同樣會落地區就開設議員辦事處，會見市民，跟市民有互動，其實過往都是出現過這個情況的。那我就看不到就是說委任議員當他成為代議士之後他會忽略地區。那我只是會覺得一件事，當有委任議員是參與議會的時候，其實他的意見是更能代表社會不同的聲音之餘，他落到地區服務，透過他的專業，市民可能更加受惠。譬如我舉個例，一些律師可能透過一些義務的法律諮詢去為市民排憂解難，其實這個崗位呢，我覺得其實是都可以盡展所長，互相發揮咯。 好，唔該曬柯創成，同你傾到呢度。柯創成係觀塘區議會主席啊，我哋又請多位另一位嘉賓講下今次特首呢個說法啊。咁啊，由西貢區議會主席周宜明，早晨。 早晨， 周宜明，你就做咗區議員好多年嘅，我見90年代開始已經係做啦。點睇尋日特首嘅講法咧？就話要即係檢討區議會嗰個方案，好快就會出啦。咁啊提到一啲嘅説法嘅，例如區議會值得保留啦，亦都話日後有多種嘅產生嘅辦法，會保留一定嘅選舉成分啊等等咁。點睇特首説法咧？ 我哋都係跟法律去做啦。咁如果根據區議會條例咧？其實特首嗰個權力係好大嘅，咁但係就好似啱啱你同阿柯創成講嗰時候咧，都提到一點咧，就係其實而家嗰個安全係數好高嘅，有資格審查啦，有宣誓啦，甚至如果有咩唔妥就可以 DQ 啦。咁我覺得其實咧，如果係即係擔心直選嘅議員係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呢啲已經係可以處理到咯。咁所以話喺國家安全嗰個角度咧，我會覺得唔係話直選多就會有問題，反而咧就係市民都嗰、那個你睇到啱啱過咗個立法會嗰個投票率都低啦，咁啊希望可以如果喺翻區議會嘅層次咧係有俾市民係可以有一個充分嘅選擇咧，我覺得呢個真係重要。 但你同唔同意特首提到佢話今次地方行政檢討兩個部分咧，其中一點就係話區議會嘅職能同埋組成要去政治化。點樣達到去政治化呢？最直接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減直選的議席呢？ 其實如果他這個目標是可以的，因為本身在所謂基本法所謂七條那裡有寫到一個可以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但是留意下一句呢，就是說或者負責提供文化康樂衛生環境等服務。當然當時那個背景是有兩個市政局啦，但沒有了兩個市政局之後呢，你就2000年開始咧，就政府喺地方行政檢討咧，係 慢慢賦權俾區議會，咁當然就冇兩個政府咁直接去決定嘅權力啦。但其實咧就有多咗所謂嘅參與嗰、那個，譬如我哋管理社區會堂啦，或者參與一啲民康嘅設施嘅俾意見啦咁樣嘅。咁有部分撥款都俾咗過嚟曬，雖然唔多。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喺區議會咁多年，其實都係。有根據基本法去處理咯。咁你話去政治化，如果若純粹減直選咧，我覺得呢個就有少少係未必係處理到啊。特別咧，而家你見到如果全民中嘅喺分區會啦、滅罪會啦、地區嘅防火會嗰度去有間選或者另外有委任啦，其實如果嗰、那個而家嗰個所謂嘅間選嗰度咧。你見到而家佢哋已經係呢一啲嘅組織已經係可以做一個選舉委員會嘅委員啦。咁選舉委員會係選特首嘅，咁其實呢個係咪政治嘅一部分咧？咁你話如果喺翻個入邊嗰度去揾人嚟再選翻啲人出嚟，咁絕對不是政治化，同佢哋話去政治化咧係有少少矛盾嘅。 即係你覺得反而未必符合到基本法第97條規定成立嘅非政權性區域諮詢組織呢一個嘅説法，你反而係咁覺得？ 因為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咧，大家都知道，即係喺嗰班選委係可以有得選特首啦，亦有提名啦，亦都有選立法會員啦，有提名啦咁樣啦。咁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我覺得以往喺區議員咧係之後有選委入邊有八多個位啦，咁而家就亦吞咗落俾分區會、地區聯席委員會同防火會嘅。如果而家嗱喺今好明顯睇到今年一月嘅時候咧，政府已經重新委任去，跟四月嗰個財政年度已經重新委任過。咁見到咧，我見到譬如喺翻我哋區為例啦。所有嘅啲委員會主席咧，都係個競爭好激烈嘅。咁就唔係當時投票好激烈，係之前嗰個競爭係激烈。咁當然防火會滅罪會係委任啦，咁亦都係會同政府一個比較好嘅默契嘅人啦。咁、可能先至會做。但係分區會咧個競爭激烈，而個結果咧就係、絕大部分都係曾經做過區議員嘅人做翻呢啲主席嘅。咁所以睇到個情況，如果其中一部分係咁樣揀選嚟咧，我睇唔到係話去政治化咯。咁至於用翻一個委任嗰個安排咧，就好似即係回歸初年啦，或者同埋九四年之前咧，都係有委任嘅。咁我過往都同啲委員都好默契，但係我相信就不是用均衡參與呢個字咧，就可以即刻將佢哋掹翻。即係將呢個制度擺翻落嚟，即係還原翻差唔多去到九八二或者八五年嘅年代嘅。咁因為咧均衡參與，其實你我睇到就係亦都用我認識嘅人為例啦。好多委任嘅員都覺得，咦，做委任員不如我應該要做民選員喎。而包括係喺工商界啦、校長啦、即係唔同嘅人咧，佢哋都係或者專業人士啦。佢哋都係會選擇會用參選，覺得係個認受性高啲。我同意直選不是唯一嘅認受性嘅標準，但係咧係一個重要嘅標準。 但喺聽你咁講咧，即係直選以外，再加啲專業人士，係咪都有可取嘅地方？例如一啲嘅講法係可能擴闊一啲嘅視野，或者有一啲更加專業嘅意見喺個議會度咁，呢啲係咪可以可取咧？又係 喺但我早十年出區員隊，即係2000年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仲係可以嘅。咁但係又再經多啲二十幾年啦，我覺得咧委任呢、這個制度咧，應該喺香港呢個國際大都會應該即係擺低嘅。 Okay, okay. 因為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機會俾大家參與，特別係如果議席係咁多嘅話咧，係即係多翻。多啲直選嘅話咧，咁其實應該係佢哋嗰個參與度嘅高啲，獨立人士嘅參與嘅可能性亦都大啲咯。咁、如果而家佢咁樣安排咧，可能直選嘅區就好大啦，咁只係得啲政黨咧係有機會去選到啦。 直選多又會唔會所謂有啲追逐選票啊，高度政治化嘅情況咧？半分鐘到嘅。 其實我相信任何選舉都有嘅，但係我哋擺得，但係呢條條例。由82年開始啦，即係區議會條例其實都係俾 市民一個直接的參與在地區事務、我就覺得應該尊重市民的決定，讓他們有選到認受性和代表性的人。 OK， 好、多謝你周彥明，跟你談到這裡先、好，周彥明就是西貢區議會主席，有關於特首對於區議會的檢討，地方行政檢討的最新說法，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启程前往北京，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他会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其他中央部委同机构，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討論共同關注的事宜，並且加強交流合作，亦都會同在北京的港人，包括青年會面，了解他們在內地的發展。陳國基將會在今個星期五返港，在他離港期間，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將會處理司長職務。美國官員表示，前年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發生的爆炸，涉案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主謀已經被塔利班殺死。事發在2021年8月，當時民眾正試圖離開已經被塔利班重新控制的阿富汗，爆炸造成170名平民和13名美軍死亡。美國官員向傳媒表示，那名被殺的伊斯蘭國頭目大約在幾個星期之前死亡，美方需要時間核實。近日才透過情報收集以及是對阿富汗地區的監察確定消息。美國政府沒有交代被殺者的身份，亦都沒有說明如何得知他要對爆炸案負責。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在今個月初獲取相關情報，目前仍然未清楚被殺者是死於塔利班的刺殺行動，亦或是在伊斯蘭國與塔利班持續的交戰之中喪生。欧盟就进口乌克兰粮食问题举行的农业部长会议未能够形成决议。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农业专员在会后表示，欧盟委员会就粮食进口问题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代表会谈未能够取得任何进展。近日欧盟内部围绕进口乌克兰粮食出现分歧，歐盟認為波蘭方面對烏克蘭糧食的禁運措施違反歐盟相關規定，波蘭要求歐盟作出更多讓步，而匈牙利就希望將限制烏克蘭糧食進口的措施維持到今年年底，認為有利於匈牙利的糧食生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8点，跌1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54，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2，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美元，卖出2,0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将军澳道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亦都影响到张南隧道啦，去翻蓝田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宝顺路，近住宝康路。咁而家张南隧道啦，出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 平南村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亦都影响到将南隧道去翻蓝田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宝顺路近住宝康路，咁而家将南隧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嘉庆楼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蓝田交汇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繁忙，龙尾就在黎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咁另外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港灯停电事故，政府话会在今年两电的管制计划协议中期检讨，提出改善赏罚机制。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 奖和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既定的标准在这里，65分钟内基数来的，在这个之前能够做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奖励。这些的线呢，是不是日后需要做一个检讨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学界篮球小将张家谦、邓力嘉，一起听下他们的学界篮球故事。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4月26日，李家超表示区议会保留一定选举成分，议席数目与现届相若。 本港三月出口跌幅收窄至 1.5%， 进口跌 0.6%。 落马洲应急医院今日起推行放射诊断先导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逐连任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就講到關於特首啦。尋日喺開行政會議之前咧，同記者見面嘅時候咧，提到就話係區議會咧作為地區行政啦，同埋諮詢嘅重要部分咧，係值得保留嘅。咁日後咧將會有多種產生辦法，但係咧同時都話會保留一定嘅選舉成分啦。而嚟緊嘅呢一屆區議會嘅議席咧，同現屆嘅數目咧都係相同嘅。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咁啊，見到全國港澳研究會。会顾问刘少佳啦，亦都提到话从中央嘅角度啦，系保留区议会咧，对特区整体管治有帮助，凸显行政主导等等。咁佢亦都话唔排除啊，现时处理立法会选举咧，同埋特首选举候选人嘅资格审查委员会咧，系可能会适用喺区议会选举等等嘅情况嘅。1872311，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咧系之前咧喺一宗嘅凶杀案入边嘅一个涉事人啦，就怀疑咧佢喺有一个持有一个嘅高价豪宅嘅情况之下咧，仍然能够以系六 B 表的身份咧，資格咧係買入咧居屋嘅單位，咁令到社會都關注，其實綠表呢個機制會唔會有一啲嘅漏洞喺度咧？咁之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都係講到話會考慮從收緊嘅方向咧係檢討機制嘅咁。有報道引述消息咧就話房委會咧就計劃收緊綠表申請者嘅資格，建議綠表嘅限制同白表睇齊，即係咧申請人喺買即係購入呢個居屋嘅兩年之前咧係唔可以喺香港係持有物業嘅。嗱，呢個做法，呢個建議係咪就填補到之前講嘅呢個漏洞咧？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有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亦都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梁文廣，早晨。 早晨，各位聽眾，早晨，蕭立文。 早晨，梁文廣。頭先講到消息講到房委會呢、這、一個收緊綠表申請者嘅資格嘅方向啦，就包括話佢哋要喺買呢個居屋之前咧，就兩年之前啊，唔可以香港有物業嘅咁。你同唔同意方向啊？ 其實呢個方向我是同意的，因為其實在之前剛才你都剛剛提到的一宗刑事案件裏面出現了一個即比較極端的狀況，就是有 一位人士就擁有一個豪宅，然後就可以在一個申報期間的漏洞裏面可以買到綠表居屋。其實很多公屋居民其實都聽到這個情況，其實他們都真的覺得不是很公平，因為他們過去買綠表居屋啊，即係死爭難爭都係要同人哋競爭，竟然有人可以抽埋一份落去嘅，都影響咗佢哋可以抽到嘅機會。咁所以我自從呢個消息琴日可能媒體出咗嚟之後嘅，普遍我都聽到公屋居民其實都係即係認同呢個方向，亦都我認為今次房委會呢、這個修訂嘅呢個取態咧，係順應到即係市民而家嗰個關注咯。 嗯，但會唔會有一啲嘅反效果或者影響喺度咧？尤其是對於一啲綠表想買居屋嘅人士。 其實今次這個建議啦，其實就會看齊翻同白表 買居屋一樣，就是、可能是過去兩年裏面就不能夠在香港擁有物業。其實這個第一，我覺得就都是同白表的政策看齊啦，即係大家都一致，這個咁啊最公平啦。第二咧，其實兩年這個期限咧。我相信對於即係綠表嘅居民買居屋嘅嗰個影響，其實就係最細嘅原因，係因為喺過去喺公屋富户，即係我哋講緊維護公屋資源公平分配嘅嗰個政策裏面咧，本身佢哋喺住滿十年之後，公屋居民住滿十年之後，都會每隔兩年係要做一次申報嘅。而喺個政策原則上面，你只要係公屋居民，你擁有香港嘅物業咧，本身都係會被取消嗰個租約，即係簡單收翻間公屋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用兩年呢、這、一個個咁樣嘅區間去做一個限制咧，其實就某程度上都可以填補咗喺即係申報期間之間啊，申報同申報之間兩年呢、這個即係有機會走漏洞嘅呢一個位置咯。 嗯，估計會唔會有可能有一啲嘅原本諗住用綠表去買居屋嘅人士都會可能暫時就停咗佢啦，唔咁樣住啦，即係會令到用綠表買居屋嗰個吸引力會減低咗咧，或者再長遠少少就係影響到成個公屋嘅流轉咧，亦都。 因為今次而家即係我哋睇到嗰個方向咧，就只不過係限制喺香港本地擁有物業呢部分嘅啫。咁、所以你話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個公屋流轉？我相信就唔會嘅，因為其實我即係過去我哋都有跟進住呢個情況啦。其實可能係有機會就會因為公屋富户而被即係要求遷走，而佢要去用呢個身份去買綠表居屋嘅宗數咧，過去幾年都係維持喺即係單位數嘅啫。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對於絕大部分嘅公屋居民，香港有80多萬户嘅公屋嚟講咧，應該就係一個非常之細嘅影響嚟嘅啫。 嗯嗯，頭先都講到啦，因為今次就係話兩年之內啊，買居屋兩年之前啊，唔可以喺香港持有物業咁。有啲意見就話係咪只係規管香港嘅物業咧？如果你喺內地或者外地係有物業嘅話，又可唔可以或者係咪應該係合資格用綠表嘅方式買居屋咧？呢一個係又算唔算係漏洞要處理咧？ 我諗呢個位咧喺而家呢一刻嚟講，我哋就唔能夠將佢相提並論嘅，因為喺香港擁有物業，即係話簡單，你香港有一個地方住，其實你既然即係香港土地資源咁珍貴，你香港有地方住，係咪都唔應該再擁有或者再去用香港即係一啲叫做資助出售房屋嘅資源去買樓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就絕對係應該要阻止啦。咁但喺海外或者內地咧，其實有唔同嘅，因為你喺內地或者係海外擁有物業，其實你唔能夠直接就替代作為香港嘅居所噶嘛，因為但係可能有啲居民、有啲市民其實都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咁你唔能夠話你唔俾佢即係即刻就計咗佢做物業，唔俾佢去買綠表居屋咧。咁其實呢一個位可能就唔能夠一個直接替代。咁所以我認為呢一個 部分呢可以喺後面再討論，例如內地同埋海外嘅物業林係咪當資產咁嘅計，因為其實喺即公屋富戶嗰個即申報裏面其實仍然有資產申報呢部分㗎嘛，咁佢既然唔可以直接居住啦，咁但係佢仍然都係資產嚟嘅，咁係咪將佢納入資產嗰邊會較為合適呢？我認為可以後面去討論嘅，但喺前面我哋應該係要處理咗市民而家最關注嘅、 okay. 就係喺香港擁有物業仍然可以用到即政府嘅優惠去買居屋呢部分、應該係要集中去處理咗先咯。 OK， 如果根據消息所講，即係話即係用綠表買居屋，兩年前咧都唔可以有香港嘅物業啦。你覺得個執行上有冇機會即係都要再做緊啲咧？如果唔係嘅話，定咗個規矩之後都未必係可以係杜絕曬呢啲問題啦。同埋仲有冇其他你覺得綠表機制而家都要覺得諗下係咪要收緊嘅位咧？ 其實我諗喺個執行上面，當然會令到房委會嘅嗰個工作量一定會增加嘅，因為你每一份綠表其實過去綠表嘅申請其實都唔少嘅，即係講緊都以數以萬計，四五六萬份咁樣去計。咁其實嗰個工作量一定會增加啦。咁、但係當然第一步我哋作為一個即係自願申報嘅方式，因為我過去都係倡議係希望可以用個自願申報，即係簡單俾個格仔佢剔，佢就聲明自己冇喺香港有物業啦。咁其實做咗呢部分，我相信對於大部分公屋居民嘅阻嚇力已經係最大啦。因為以公屋居民，佢難得一生人可能真係得一次機會可以用綠表買居屋，佢一定會考慮得好清楚，係咪真係要做一個即係呃人嘅決定，呃政府嘅決定？咁呢個我諗佢對於佢哋嘅阻嚇力係非常之大㗎啦。但係即係我哋都唔能夠排除，好似頭先提到嘅刑事案，即係總會有人有機會走呢個漏洞嘅。咁嘅話就可能依靠第一增加人手啦，因為跟住工作量大咗。第二係咪要同其他政府部門做啲更好嘅協作呢？包括係可能同土地註冊處做咗協作，包括電腦系統輸入資料嘅時候有姓名有身份證號碼，其實係咪已經可以即刻彈到一啲信息出嚟，就係佢本地有可能會有持有其他物業，咁樣就可以喺做一個即係資料整理嘅時候，已經可以抽出一啲有懷疑嘅個案。咁我相信呢一啲嘅做法可以減輕到嗰個行政成本，亦都可以更有效咁樣處理到揾到會有機會出問題嘅個案出嚟咯。 另外一個就想問一下阿梁文廣，就係有關於咧而家全港喺今年1月1日咧已經解散咗千幾個互助委員會啦，咁涉及到一啲互助委員會嘅辦事處，見到房屋局都話咧有啲辦事處嘅選址啊，咁佢就話其中大概有200度啦，喺大廈保安嘅範圍之內咧，可以優先咧係改建做住宅啦，或者攞嚟喺公屋嘅內部去用啦，就話已經有50個嘅單位可以改建做住宅嘅，你有冇了解到個情況或者點睇個數字上面咧，又多唔多呢？ 其實而家以千幾個嘅互委會會址嚟講咧，如果佢可以揾到，而家都叫做，如果200都全部轉到做同房屋相關有用嘅用途咧，咁當然就佔咗已經係1/6啦。咁其實當然係好事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公屋嘅單位多一個就多一個。咁而呢一啲有機會改變到包括住宅或者同即係居住有關嘅相關用途咧，佢哋主要都係位於喺保安鐵閘入邊，即係簡單嚟講，外人係唔係咁輕易出入到嘅一啲即係單位，其實而家喺一啲舊式嘅屋村裏面咧，其實嘅互委會會址，即係之前嘅互委會會址有機會可能喺一樓啊，或者唔係喺地下嘅，咁所以係有呢個可能性去改裝到。咁但係都要睇翻啦，因為以前我哋都知道互委會嘅會址本身咧就冇一啲可能是污水喉啊，即係我哋講就係糞渠啊，亦都冇一啲即係可能係例如燃氣嘅，即係煤氣嗰類嘅接駁嘅。咁所以呢啲點樣去改裝咧？我諗就要請即係房屋處係要盡快去做咗佢，我哋就話多得一間就得一間啦。咁但係至於其他嘅會址，可能唔喺鐵閘裏邊嘅，咁基於個保安理由咧，似乎就唔係好適合改建成為即係住宅用途。咁我相信呢啲喺未來其實都仲要有好多考慮方向，可以點樣可以善用翻啲地方去服務到市民嘅。 OK， 好啊，唔该晒梁文广，同你倾到呢度。梁文广咧就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嘅。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你冇。 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咁啊記得咧喺落馬洲河套區啦，當時咧就喺疫情期間咧，中央幫手援建嘅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咁其實咧就一路都係處於一個備用嘅狀態嘅咁。嗱，醫管局主席范宏玲咧就係早前就話會喺展開咧一個叫日間放射診斷服務先導計劃咧，就會以喺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咧作為一個試點啊。佢提到就話咧，而家放射診斷服務咧個需求咧係非常之殷切嘅，咁一啲非緊急嘅個案咧，就要等成十幾個月，甚至更加長嘅時間咧，一路都諗緊係咪可以探索一啲新嘅放射診斷日間服務模式嘅可行性咧？咁就話今次咧係一個呢個試點計劃咧，喺應急醫院呢度咧係一個契機啦。咁佢亦都提到話啦，今次因應啦，即係應急醫院個位置喺新界東啦，咁所以咧就係先導計劃首階段會先喺新界東嘅醫院聯網嗰度做試點推行嘅。咁之後咧就會係考慮擴展到去新界西等等嘅醫院聯網啦，逐步開始係涵蓋其餘五個嘅聯網。咁佢亦都提到話啦，上個月開始咧，新界東醫院聯網咧已经主动去邀请部分嘅合适嘅病人啦，去到应急医院咧，系接受放射性服务，包括脑部、胸腔、腹部等等呢啲嘅电脑扫描造影啊，亦都有包括好似肩部、膝部等等嘅磁力共振扫描造影啊，陆续去信俾一啲合适嘅病人，睇下佢哋嘅意愿系点噶啦。咁作为咧有意嘅患者咧，安排去应急医院系接受呢个放射科服务嘅。咁嗱，呢个应急医院嘅作为试点嘅做法啦，叫做先导计划啦。咁对于一啲有需要做即系放射性诊断服务嘅人士嚟讲，或者排嗰条队嚟讲，缩到几多咧？帮到几多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讲下佢点睇今次呢一个嘅服务啊！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彭洪昌，点睇今次医管局讲话呢个嘅先导计划啊？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 我谂今次都系一个叫做物尽其用嘅一个做法啦，即系话。学到呢、這个应急医院啊，即系自起咗之后咧，都冇乜真系冇用过。咁与其系攞嚟晒太阳啦，咁其实里面有啲嘅设施，包括咗就系而家呢啲嘅影像诊断嘅仪器咧，系可以去运用嘅时候咧，咁相信都系即系值得啊，即系物尽其用咁去使用佢咧，以帮助去处理一啲而家喺公立医院里面一啲所谓分流咗成为系非紧急嘅影像诊断。即係有呢個需要嘅病人咧，咁係去幫翻佢哋咧，即係可以及早啲攞到嗰個診斷嘅結果，咁就可以做下一階段嗰個治療嘅程序啦。咁我相信都係會幫到一部分嘅即係等候得比較耐嘅病人。咁呢、這個我哋都係歡迎嘅。 OK， 但係呢啲放射性服務嘅需求其實有幾大咧？頭先就講到話醫管局講話，即係可能都要成十幾個月啦。你自己了解到係點樣咧？有咗個先導計劃，又幫到幾多咧？舒緩到幾多咧？ 其實而家做放射或者呢啲影像診斷嘅需求咧都大嘅。一方面就係有啲病人佢如果突發有事啦，即係入咗急症室，即係上醫院病房咧，咁醫生可能都即時要需要睇下佢照電腦掃描啊，或者係做磁力共振咧，睇下譬如話係咪個腦有事啊，亦或係個心血管即係有栓塞啊各樣嘢咧。咁呢個有緊急嘅需要嘅。咁同一時間咧，有啲時候啲專科門診嘅覆診。醫生都覺得似乎要照一照睇下係咩事喎、啊、咁樣，咁就變咗係即係要預約去輪候去排隊啦。咁當然如果譬如係腫瘤科方面呢，佢哋嗰個情況就會緊急啲呢，嗰、那個輪候時間相對係短一啲嘅，譬如話應該大概喺即係一個月到呢就要幫佢安排到去照射啦，咁然之後呢就再睇下係咪要做進一步的治療程序，如果涉及要做化療呢，咁亦都可能要用到呢啲儀器係做啲電療方面嘅處理。咁變咗呢就即係如果咁數呢，呢啲所謂非緊急嘅影像診斷呢，就嗱一方面醫院本身嘅儀器佢要處理緊急嘅需要啦，亦都要處理一啲係比較急嘅癌症治療嘅或者係診斷嗰、那個病人呢。咁一啲其他非緊急嗰個使用咧，輪候時間就即係好耐啦，好長啦。咁我哋見過以往亦都有啲個案咧，譬如話有個婆婆佢隻腳好痛，咁啊睇咗骨科， 佢本身都排一段時間先睇到骨科專科噶啦。咁專科就話都係要照一照磁力共振，等係睇下咩事啦咁樣。咁要等大概係講一年嘅時間，先即係去做嗰個磁力共振。當然佢就都好難咁，好辛苦咁捱到等到嗰一年啦。咁跟住先至再決定到睇到咩事啦。原來啲軟骨嘅增生，咁就要做手術，咁啊要再排期做手術。咁當然再排期做手術亦都係段好長嘅時間啦。咁即係話其實每一日咧都有病人係等候緊做呢啲影像診斷，斷到症啦，即係有個影像幫到醫生去診斷係乜嘢事啦，先至再去即係做到下一階段嗰個治療咯。 OK， 今次話應急醫院咧就係有一部嘅電腦掃描器啦，同埋磁力共振嘅提供服務啦。咁就每日提供到30个造影服務名額，一年嚟計咧就係大約7000个咁。對於成個需求嚟講，呢一個數字係幫到幾多啦？同埋今次你自己估計咧多唔多參與咧？因為個先導計劃就係自愿性質，亦都有一啲服務對象嘅條件限制嘅。你自己估計多唔多人參與咧？ 我估嗱，如果7000咧，就一年嘅數字咧，我相信都唔會話即係佔而家等候緊嗰個病人數目咧一個好大嘅數目啦。因為即係唔同嘅科唔同嘅專科啦，佢都有需要要做呢啲影像診斷咧，都會轉介去做呢啲服務嘅喺醫院裏面。咁但係即係所以嗰個本身嗰個基數應該都係大嘅，咁所以而家就係處理到每日即係每年7000個個案咧。當然都會有一啲幫助，起碼對呢7000个如果佢願意去參與嘅病人嚟講咧，就即係可以縮短到佢嗰個輪候時間。咁但係話對於整體嗰個輪候時間咧，我相信就幫到啲，但係話係咪好明顯去減少到即係縮短到嗰、那個輪候時間咧，就都未必一定嘅。我諗至於即係有幾多人會願意去咧，因為嗰個區咧，即係呢個河套緊急醫院咧，就喺個禁區裏面啦。咁即一般人就唔可以自己去得到啦。如果真係就算話要最方便嘅方法，而家醫管局話安排呢就有接駁車喺上水嗰啲站過去呢，咁其實即大家都可以想象啦，住得比較遠一啲嘅，即就算即使喺新界東區住得比較遠少少，譬如話即落返去近沙田大圍呢邊呢，你真係要咁去呢，可能都要一段幾長嘅時間轉接下呢先至去得到。咁究竟有幾多病人係真係願意去即過去咧，咁可能佢哋要衡量嘅就係嗰個交通往返嘅時間，同埋而家究竟仲要等幾耐先等到嗰個影像診斷咧，同埋而家病情會唔會係都好辛苦？譬如好似我頭先提及過嗰個個案佢真係隻腳好痛嘅，痛到一個地步就係、又等唔切啦。咁我相信對於呢一類病人咧，就都有一啲嘅吸引力嘅，咁但係即係嗱，今次暫時喺新界東區啦，日後就再即係延續埋去到新界西，咁呢啲都係同河套呢個醫院咧比較接近嘅。但係如果再擴展去到其他嘅即係聯網區域咧，譬如話去到港島東咁先算啦。咁如果係嗰、那個即係交通往返嘅時間就更加之長啦。咁可能即係對於嗰啲嘅病人嚟講，就個吸引力就相對會低一啲咯。 暫時見到局方就話預計每個聯網各有幾千名嘅病人合適啦，咁當中咧就初步大約有20%人咧係有意參與嘅咁。另外喺個人手方面咧，而家就先導計劃咧，目前都係用新界東聯網嗰放射性放射診斷團隊做個骨幹嘅成員，咁之後就會有其他聯網嘅支援啊等等，亦都會透過唔同計劃啊、自選兼職等等去增加個人手啦。人手方面你自己又擔唔擔心咧？ 其實我諗整個放射診斷嗰個服務咧，儀器係一個樽頸啦，咁但係更加大嘅樽頸就係個人手，因為個儀器等喺度，你冇人去運作，其實你都唔能夠得到一個即係影像，同埋跟住咧個影像仲要係交俾醫生做一個即係分析，先寫到個報告出嚟噶嘛。咁而家抽調嗱，我理解就應該係抽調一啲所謂放射技師咧，即係佢純粹咧就係安排個病人去做呢、這個咁樣嘅。即係進入個儀器裏面咧，就攞啲影像。咁而呢啲影像得翻嚟之後咧，仲要再係要揾一個醫生咧去寫翻份報告。呢個醫生就未必需要即係駐場喺嗰個河套醫院佢裏面嘅。咁即係而家抽調咧，都仲係一啲放射技師啫。咁但係始終都係即係一個人手啦。咁對於原先醫院嗰個服務咧，我理解就應該唔會話喺個工即本身呢啲放射技師工作時間裏面抽調出去做啦。咁有可能係用佢哋即放假啊，或者係再加班啊咁樣去處理。咁其實咁樣嘅做法有啲似咩呢？其實嗰、那個儀器咁你禮拜六日即再加班去做， 喺翻原本醫院咧，都做到類似效果嘅。咁但係即係因為可能本身嗰個醫院佢有佢應急嘅使用嘅時候咧，就未必即係有個儀器上面嗰、那個嗰、okay. 個樽頸人手而如果唔解決咧，長遠都係即係嗰個輪候時間咧都係處理唔到。所以期望就係話即係應該要揾額外嘅人手，甚至乎譬如話係咪用一啲 AI 嘅方法咧去處理呢個影像診斷嘅問題咯。 好，唔該曬彭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轉頭翻嚟再傾。2023年4月26日，李家超表示区议会保留一定选举成分，议席数目与现届相若。 本港三月出口跌幅收窄至 1.5%， 进口跌 0.6%。 落马洲应急医院今日起推行放射诊断先导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逐连任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關於咧特首講到區議會嘅改革方面咧，佢就會保留一定嘅選舉成分嘅。而家嘅現屆區議會嚟講，479席，有452席咧都係嚟自民選嘅議席，有27席咧就係屬於由新界鄉議會主席啦出任嘅當然議席咁。對於有關於區議會而家話檢討去到尾聲啦，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1，18723111。另外咧，之前都講到有關於一啲而家六表买居屋嘅人士嘅资格噶，见到房委会咧都有消息就话房委会都可能会收紧呢一方面嘅咁。18723111，电话旁边咧就有廖先生，早晨。 你好。 你好，廖先生，请讲。 我想讲讲嗰啲人啊，而家攞到公屋嗰啲人啊，其实佢喺出边咧，佢自己都有物业噶。 即有部分係你發現有咁嘅情況。 係啊，真係有啦。你根本上你房署自己唔做嘢啫嘛，你要明白到。是你政府的問題，你不去 check 他，他怎知道他做什麼？他自己又開生果檔，又開店頭，是不是？咁你立住發間屋，咁你話他搞乜嘢？是不是真真正正需要嗰啲人就冇得住？係嘛？所以香港呢啲問題咧，你搞唔掂嘅，你政府，你都唔知佢點搞，佢自己唔做乜嘢出嚟，係咪？如果真係做得到嘅咧，收緊啲政策咧，就好多嘢做得到嘅。 不收緊咗都同另一個方面就執行上面咯，即 係有個問題喎。佢自己你要明白到咧，佢自己而家咧，佢政府咧，自己咧嗰啲收緊政策咧，根本上好寬噶。你冇佢直情唔做，我覺得佢唔做嘢。如果做嘢冇理由唔知道佢開鋪頭開乜嘢噶嘛？啱唔啱先？咁你仲立住間屋啊？咁你又點搞啊？係咪先？ 即係喺個查核方面唔夠嚴，你覺得係嘛？ 梗係啦，如果你唔改善呢啲咁嘅嘢嘅咧，你永遠都做唔到嘢噶。永遠人哋排隊排到尾，落尖沙咀都排唔到噶。 O K， 好啊。 我話俾你真係噶，你即歷來你都係啲政府係都係咁做嘢嘅。香港啲政府啲嗰啲人啊，係咪先？即我唔係怪責佢啊，而係話佢你如果嚴緊啲咧，嗰啲人都抌垃圾咁啫嘛。而家話通過咁樣，或者阻街嗰啲嗱，好簡單啦，抌垃圾嗰啲又係噶。佢喺唔係嗰啲左街嗰啲咧，嗱你食環署唔喺度嘅咧，佢搬鬼曬出嚟噶啦，搬曬啲嘢出嚟啊，咁你點啊？ OK， 都是執行上面的問題。廖先生講到由錄表講到去抌垃圾啊、左街等等嘅情況嘅咁，再蕭小姐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你好，請講係。 係，我頭先聽到柯俊成即係講所講咧，我好認同佢嘅講法嘅。因為係區議會喺地區，佢係會起到一定嘅作用啦，同埋對地區嘅管治同埋市民都有所得益。即係好似正如特首李家超琴日所講啦，即係個社會即係唔可以容許區議會被騎劫啦，同埋癱瘓啦，同埋即係再即係防止會好似2019年嘅黑暴嘅重演啦。所以佢重新提到嗰個愛者治港同埋一國兩制個方針，同埋一定要確保個憲法同埋基本法制度持久落實咯。所以咁嘅選出嚟個區議咧，先至能夠真正係為香港市民服務咯。我覺得咧就要值得保留。即係咧，好似早前民主派趙佳賢咁，佢喺法庭上，佢將一切個責任推俾戴耀廷。咁 嗱，因為呢個涉及到法庭啊，嗰啲嘅言辭啦，我哋都唔係好方便喺個節目嗰度咁樣講。不過頭先講到區議會嗰度咧，都聽到啊蕭小姐嗰個説法啦，佢就覺得咧係值得保留嘅咁。同你傾到呢個先，蕭小姐，有關於區議會啦，同埋頭先講到房委會有消息就話係咪會打算收緊路邊人士資格咧等等。仲有亦都講到啦，有關於放射診斷先導計劃啊，就喺落馬洲應急醫院嗰度去處理嘅咁，究竟幫到幾多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等候紧相关呢一啲服务嘅病人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休息一阵。 CIBS 人人广播， 宗教文化绝对比你想象中有趣好多。 故事里的宗教， 皇帝啊，或者阿头啦，咁佢成日都系要以天命医生嗰种嘅概念，佢都系神明一部分。如果唔系，佢唔能够统治。所以神明、政权、宗教、人间唔同嘅现象咧，都系非常之有互动嘅关系喺嗰度嘅。 CIBS 节目《故事里的宗教》，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教育局前年就宣布两间的官立中学是合并，当时就希望是可以起一个牵头作用给其他的办学团体参考的。见到明爱方面早时都公布在南区的明爱湖镇中中学 ,2024-25 学年就会和东涌的明爱华德中学是明爱华德中书院就是合并资助中学嘅咁，并且咧就会搬到去喺东涌呢一个华德中书院嘅现址啦。咁对于啲学生嚟讲有几大影响咧？对于一个嘅办学团体嚟讲，要决定做两间学校嘅合并当中嘅考虑又系一啲乜嘢咧？咁教育局方面都有回应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话：南区嘅人口老化问题严重啦，出现学额过剩，而东涌咧学额嘅需求咧就殷切，咁就话欣赏咧相关嘅办学团体有先见之明啦，果断提出两校合并。并令到办学团体和政府资源得以更好地运用的。咁又请一位嘉宾和我哋倾下明爱湖镇中中学校长欧海健。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欧海健校长，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先讲下先，两间学校其实本身嗰个性质同定位有啲咩唔同？点解又可以做到今次嘅两间中学嘅合并咧？ 好，早晨，系啊，咁啊，喺首先我都讲一讲有关于喺今次合并嘅过程入边咧，其实系一个。真係史無前例嘅，第一個喺津貼學校入面辦學團體願意去主動去做呢件事。咁其實本身喺明愛湖鎮中中學，我哋咧我哋本身喺一路喺南區喺薄扶林呢個地校址咧，其實一路發展落去，其實我哋真係做得比較多係一啲創科嘅嘢啦。咁亦都係係。接收好多唔同嘅非華語嘅學生啦，咁所以到今日我哋都有超過20個國家嘅同學仔咧，其實喺我哋呢度讀書。咁我哋通常我哋都係用緊有中文啦，亦都有主要用英文作為一個教學語言去幫到同學仔。咁但係咧，咁亦都因為亦都喺近年啦，喺個即係呢一輪大家都明白喺成個教育環境咧有一個結構性嘅變化。咁所以亦都，但係亦都同時間睇到東涌咧，就真係對教服務好個需求係好殷切，因為嗰邊其實過去呢幾年咧，我哋得到嘅一啲消息咧，其實係講緊每一年都仲要嗰邊係學位咧係供不應求嘅。咁變咗有好多同學仔咧會因為咁樣而需要去其他區嘅就讀。咁所以變咗我哋喺辦學團體去諗過，就係無論係學額嘅供求啦、教師人手啊、資源等等嘅情況底下咧，所以就嘗試將兩間學校合二為一。咁當中入面呢，其中一個幾大嘅特點就係、是、因為本身呢明愛湖鎮中中學呢係一間津貼學校，而喺明愛華德中書院係一間直資學校。其實喺兩個唔同嘅體制入面要做呢個合併呢係一啲都唔容易。咁喺呢度當然辦學團體都出咗好多力，咁教育局亦都真係有好大嘅配合，咁亦都希望促成到呢件事。咁我諗呢樣嘢係對整體香港發展或者係個人口上面呢、其實都係有利嘅。係啊， 頭先都講到東涌嗰方面，你就話個學額都需求殷切啦，但我想知調轉嚟講，喺明愛湖鎮中中學嗰度係咪都因為睇到南區個學額過剩或者學生嘅人數相對少咗，所以先至係其中一個考慮達至今次呢個合併呢？又 我諗其中一點你都提得啱嘅，就係、是我諗除咗係南區之外咧，其實普遍香港唔同區咧都出現咗一個好大嘅變化。咁亦都我都可以俾少少補充資料俾你。其實喺而家明愛湖鎮中中學，我哋嘅學生咧， 其實嚟自南區嘅人數係好少嘅。 OK， 我哋好大部分其實真係我哋都真係做到全港收身。我諗我哋嘅同學仔係嚟自將軍澳啦、屯門啦、元朗啦、離島區啦、東涌啦，都本身都有。咁所以變咗喺唔同區域嚟到咧，所以你話係咪為咗舒緩南區學校咧？其實就未必可以做得到。但係其中一點我哋諗就係、是，既然我哋啲同學仔都嚟自五湖四海，我哋係咪可以將我哋呢個合併轉移，就係由明愛湖振中中學去到東涌嘅時候，可以服務到更加多嘅學生咧？呢、這個反而係更加我哋去諗嘅地方咯。 但係點解會揀呢兩間嘅中學咧？除咗話個地區性啊，譬如東涌嚟講，個學校比較殷切。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兩間中學，一間就係直資嘅，一間就係資助嘅，同埋好似成個運作啊，會唔會成間學校嘅文化都好唔同？點樣做到兩間去做合併咧？當初又點樣揀呢兩間嘅？ 我諗係點樣揀呢兩間呢，其實係係一個討論嘅過程嚟。咁其實辦學團體呢亦都有唔同嘅，本身有唔同嘅計劃嘅。咁當然啦，攞到去同教育局一齊去傾嘅時候呢，咁最終就選擇咗呢間啦。因為我都唔係一個討論嘅過程，咁我都答唔到。不過我可以肯定嘅就係、是、究竟點樣將兩間學校嘅文化同埋優勢可以做到結合呢？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我正如我先所講啦，我哋明愛湖振中中學我哋做得比較多一啲創科嘅嘢。咁喺明愛華德中書院呢做得比較多呢，就係、是、一啲比較戲劇教育。咁我哋都會嘗試將兩者係咪可以結合，去 benefit 到我哋未來嘅學生咧？咁，咁同埋我諗為咗今次嘅一個合併咧，其實兩間學校都會有一啲準備嘅。咁其實我哋之前喺個合併通知咧，其實都提到喺明愛華德中書院咧嚟緊二三二四學年咧，因為佢係一間高中書院啦。咁其實嚟緊咧就會停收中四啦。咁去到出年二四二五年咧，其實已經停收中四同中五。咁變咗到二四二五年我哋明愛湖振中中學一齊合併之後搬咗入去呢，其實就會係我哋全校即係咁多級我哋一齊入到去。咁變咗呢喺中六級呢，其實只會多咗一個或者中書院嘅同學仔。咁變咗兩校嘅文化上面呢，咁其實就唔會話會唔會完全係南轅北轍搞唔掂呢？咁其實又唔會。因為主體上面其實係明愛湖振中中學，咁喺入面都會一路繼續發展落去啦。咁另外亦都糅合到明愛華德中書院本身，無論喺個設備上面嘅優勢啦，又或者本身喺入面嘅同事，佢哋本身有一啲強項啦，我哋都可以糅合咗落去啦。 OK， 但我想知而家讀緊嗰啲嘅學生，即係湖振中學嗰啲學生啦，嗰、那個影響係點啊？因為佢哋可能本身喺南區翻開嘅，而家就去到東涌，咁成個過程都遠咗好多嘅喎。有冇一啲學生係選擇係唔轉過去嘅咧？ 係呢個就係我哋一路咧，其實處理緊，或者我哋一路最大擴張就係、是其實同學仔有，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雖然我哋就全港收生啦，咁但係有個別嘅同學仔咧，其實我哋都佔咗差唔多一半咧，都係住喺港島區，除咗南區仲有其他，包括咗喺中西區啊、東區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不斷同佢哋去討論啊、去傾啊，其實佢哋好大嘅擴張就係有關於個距離。咁當然啦，我哋自己覺得距離係一個問題，所以我哋盡量咧去揾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措施去幫佢哋，包括咗校巴啦，亦都包括咗係咪可以有一啲交通津貼啦。咁其實盡可能希望減少佢哋嘅影響。咁當然啦，喺成個合併入面，我哋討論得好多嘅就係喺個主體會唔會係因為人口啊，所有嘢嘅結構性變化，所以我哋搬下。但係其實喺我嘅立場去睇就係、是。其中一點，我哋願意去做呢一個合併計劃。其中一點就係我哋點樣可以俾到我哋學生有最大的益處。而最大的益處喺邊度呢？就係我哋睇到喺一個新校舍喺東涌嗰度嘅時候，其實佢嘅面積比我哋現有嘅校舍係大1.5倍。甚至乎我哋睇到嗰邊將會有一個七人嘅足球場，甚至乎班房嘅數目我哋多咗25%。呢啲係我哋可以提供到俾同學仔一啲更加大嘅發展嘅空間。 我想知學生家長嘅反應點啦？如果一啲唔想搬去東涌翻學嘅學生，你哋又會點樣協助啦？仲有老師方面嘅安排又點？ 如果喺學生同家長上面，因為其實我哋都解釋過俾佢哋聽啦，亦都話俾佢聽我哋啲咩措施啦。咁其實而家咧總體，我諗其實喺唔同嘅媒體入面咧都有啲報道。同學仔最初可能會係驚訝嘅，咁但係而家我哋收到嘅 feedback 翻嚟咧，其實好大部分嘅同學仔咧，好都似乎對呢個合併計劃咧，其實都幾正面，亦都對我哋措施咧都係正面嘅。咁當然啦，其實佢哋仲有一年半嘅時間去考慮。去諗都可能會有機會有變數，不過如果真係有同學仔或者有家長覺得喂真係太遙遠啦，佢想真係會唔會轉校呢？咁無論係我哋學校啦、辦學團體啦或者教育局呢， 都會盡一切的方法去幫佢哋嘅。咁至於老師方面咧，其實大家都會關心喺今次嘅合併嘅過程入邊，我哋會唔會有老師嘅流失咧？咁因為正如首先所講，我哋喺合併嘅過程入邊咧，係糅合兩間嘅老師，兩間學校嘅老師啦，我哋嘅強項。咁所以喺明愛護盡啲中學呢邊咧，辦學團體亦都同我哋講咗，係唔會裁減任何老師嘅。咁我哋好希望我哋大家一齐搬到过去，有一个新嘅地方一齐去发展落去咯。 唔裁减呢个亦都系获得教育局嘅同意系咪噶啦？ 因为其实事实上咧，裁减其实教育局同唔同意系按我哋班数去处理嘅。其实我哋预算入到去东涌咧，其实系要扩班，其实应该系要仲要加老师添。所以其实应该就唔会存在住需要裁减老师嘅需要嘅。 今次其实都睇到话明爱华德中书院啦，咁就系本身系一间直资嘅高中学校啦，系咪都睇到一啲？專係提供高中級別嘅職業導向嘅學校咧，可能嗰個生存空間係細啲，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諗近呢幾年其實由我哋 DSE 開始咧，中學咧其實都變成咗一個平衡班級嘅結構。其實慢慢大家理解到就係喺高中嘅學校嘅社會功能咧，其實會慢慢會減退咗。即係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都會見到，正正係因為有呢樣嘢，辦學團體都睇到。我哋亦都適逢喺東涌嘅人口又不斷上升，所以既然係咁，呢個係咪一個更好嘅契機俾明愛護振中中學同明愛華德中書院做一個合併？咁其實係 win-win 嘅呢樣嘢，無論係對於香港整體嚟講，教育局佢哋當然係最開心嘅，我相信。咁另外其實講緊喺辦學團體入面，我哋都可以，因為明愛本身我哋核心價值都希望幫到有需要嘅人。咁既然係咁，如果我哋搬咗過去可以幫到服務到當區嘅居民，咁其實係咪呢個更加理想呢？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南區明愛湖鎮中中學校長歐海健啊，講到兩間學校嘅合併喺明愛嘅辦學團體之中。教育局方面都話咧，對於合併之後有意願留喺南區就讀嘅學生咧，會提供支援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举行第九次前厅交流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带领多名官员出席。政府表示，今次交流会的主题是新时代新阶段下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同時希望討論創新科技、金融服務、土地發展、房屋及運輸物流等的議題。出席的官員亦都包括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以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朝早啟程前往北京進行為期三日的訪問，期間他會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其他中央部委同机构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讨论共同关注的事宜，并加强交流合作，亦都会同在北京的港人包括青年会面，了解他们在内地的发展。陈国基将会在今个星期五返港，在他离港期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将会处理司长职务。首場開心香港美食市集將會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灣仔會展舉行，十八區民政諮詢中心朝早八點起免費派發共10萬張門票，每人每次限取兩張，派完即止。其中位於長沙灣政府合署的民政諮詢中心，朝早七點半已經有市民在門外排隊等候領取門票。有排隊的市民說，雖然未知道場內市集有什麼食品可供選購，但是仍然十分期待。亦都有市民形容舉行市集活動可以與眾同樂，再配合派發消費券，認為可以相輔相成，更快推動香港經濟復甦。有市民認為，既然活動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與，市民可以自由入場會更加方便，無需門票。不過，亦都有市民認為領取門票的做法合理，可以控制室內人流。 消息指，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日下午开会，讨论收紧资助房屋绿表申请人资格，建议与白表申请人一样，过去两年不可以拥有香港住宅物业，如获通过，会在本年度新一期居屋实施。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屋居民普遍认同收紧的方向，绿表申请人资格与白表睇齐。他指出，自从有案件揭示有公屋居民拥有物业仍然可以买居屋，居民普遍认为很不公平。梁文广建议房委会与其他政府部门有更好协作，例如与土地注册处合作，整理申请人资料之后，可有效抽出怀疑个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9点，系跌，啱啱跳咗系报19613点，系跌4点，总成交金额7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2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2.3跌1.8，腾讯控股340.6升2.2，友邦保险83.35升6毫，美团133元升1.4，药明生物45.75跌5.5，建设银行5.19跌5仙，盈富基金19.81跌1仙，京东集团135元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3，人民币6.925，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6点，跌123点。港金报187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7.53美元，卖出19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薄扶林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华人基督教坟场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喺福慧苑。另外，七贤道北去旺角方向，近住山谷道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喺海丽村。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将军澳道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里安苑。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系挤塞，车龙喺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车，车龙喺观塘码头。 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出九龙方向龙尾沙田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车多，龙尾青龙头。封路情况，旺角的花园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返登打士街方向近住豉油街的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方向，还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介绍肾肿瘤的检查和治疗。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4月26日，李家超表示，区议会保留一定选举成分，议席数目与现届相若。 本港三月出口跌幅收窄至1.5%，进口跌0.6%。 落马洲应急医院今日起推行放射诊断先导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逐连任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政府就公布关于开心香港的一系列活动，其中在美食市集就说会有三场，第一场就会在星期六日，今个星期来紧的星期六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就要攞门票入场的。就门票就在今早八点起就在18区的民政咨询中心那里是派发的。至于全港戏院日亦都是另一个开心香港的叫活动，重点的活动在网上以及各大的戏院的戏飞都会在明日11点起开始预售，每人每次限买4张，那个关键就是这些票全部划一都是30元的。怎么看1872311 1872311这个开心香港的这些活动你知怎么看呢？又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今次公布的开心香港涉及到成21项活动的，总共其实有立法会议员江玉欢。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江玉欢。有头先讲到嘅礼拜六啦，有全港戏院日啦，咁首场嘅美食市集亦都系礼拜六开始嘅，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开心香港活动啦。你自己整体点睇呢一系列嘅活动呢？ 整体呢，我就觉得如果你话要想令到市民有一啲活动啦，叫做热闹一啲呢，我自己觉得呢系都唔系唔好嘅，但系我有时就谂。究竟我哋要諗清楚其实真正个目的，如果纯粹係纯粹想个市面熱闹少少嘅，俾市民一啲康乐活动呀等等，咁呢个係冇问题嘅。但係如果真係要达至到个目的话，要开心香港呢，咁就係另一种讲法啦。 即係你觉得未必係令到市民特别有额外嘅开心，因为呢啲活动定係点嘅意思呢？ 好啊，嗱，当时大家记得咧，其实开心香港咧就是、因为疫情啦，系咪？香港有成3年喺疫情度，市民咧都真系好即系抑压嘅，系咪？咁但系咧，而家大家唔好忘记，而家都5月啦，系咪？都嚟紧啦。其实我哋冇戴口罩都差不多接近2-3个月啦。其实如果真系论到市面嚟计咧，大致咧系其实系 大家可以翻工翻学都已经是恢复翻个生活。咁、 嗯、 如果你话再去做话抑压啊，咁咧，我觉得市民咧抑压就唔系好多嘅，而家喺呢方面系咪、嗯？但系咧，我觉得市民比较最忧虑或者令佢哋唔系咁开心嘅咧，其实整体咧，我认为都系经济嘅。经济，咁究竟呢一连串吓，即系咁精心安排嘅活动，系咪真系能够咁打活个经济呢？我觉得呢样咧就可能就未必达到噶啦。 嗯，佢讲到今次推出开心香港啦嘅活动啦，就话未来十个月都有唔同嘅一啲活动嘅，为市民带来多元化、共享同享共乐嘅活动，亦都话增添一啲欢乐气氛啦，同时都有助刺激本地消费同经济。你就觉得最后提到呢一点，刺激本地消费同经济方面就未必好大效果咁，系咪？ 冇错啦，如果大家睇翻咧，嗱、嗯，其实咁讲。政府去安排呢啲活動咧，都係有心嘅，明白嘅、嗯。其實市民係基本上係欣賞，我都見到有啲市民話嚇、啊、去睇下戲啊，有啲咁嘅活動都係好嘅嚇，基本上係開心。咁、 嗯、 但係咧、那個問題就係話，咁做完呢一輪活動，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民康體活動啫，係咪、嗯？基本上平時都有做嘅，真正能唔能夠達至去刺激消費咧？呢、这個如果用2000万就能夠達到好好好嘅效果，呢、这個都唔咁啊！真係即係都有啲奇怪啊，係咪啊？咁啊，即係我自己譬如平時去睇下啲晚市啦，係咪啊？市面上嘅情況啦嚇，落啲普通嘅社區嗰度，其實那個經濟咧，對於市民嚟計咧，而家都有百上加斤嘅感覺啊！咁、 嗯、 我同好多市民講咧，其實就係因為而家嘢又貴咗啊！工資又冇上升，係咪啊？住屋嗰度咧，亦都有好大嘅壓力。另外咧，加咗幾次利息，就算對中產嚟計咧，都好大影響。其實利息嘅升幅咧，過去都升咗幾次。咁、 嗯、 呢一種種咧，其實喺生活壓力做到啲市民唔係咁開心或者好大壓力咧，反而呢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希望政府咧係更加關注。 但係，譬如你覺得喺市集會唔會？因為我見局長都話可能會有多啲優惠啦，俾啲市民啦。咁又有呢、這個全港嘅戲院日啦，咁會唔會都帶動到多一啲嘅人流咧？多咗人出街，多啲人流，從而呢一個位置有啲間接性去刺激經濟又得唔得咧？ 咁啊咁講，睇戲都係睇一日啫、 嗯嗯嗯。 加上嗰啲戲飛，其實有幾多張戲飛？市集都係做幾次啫，係咪、 嗯嗯嗯？ 但係唔好忘記咧，其實因為疫情嘅影響，或者呢幾年嘅經濟嘅影響，其實都係全球性。 嗯、 其實嗰個影響係好廣泛同埋好深遠嘅。咁唔係幾次市集或者睇一次戲咧，其實就可以令到市民咁容易解決咗生活嘅困難。 可能解決呢、這個即係生活上面嘅壓力啦。頭先你講到嗰啲唔同嘅問題啦，唔同階層嘅問題，可能就比較長遠啲。但係針對住今次呢啲活動，你自己覺得喺一啲細節上面，仲有冇啲乜嘢要改善啦，或者點樣睇咧？又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一定要樣樣嘢咧，都係話要做一個開心香港咁，即係唔係一定要大堆頭咁樣做嘅。 嗯， 其實好多譬如你話令到激活一啲我哋嘅社區嘅經濟啊，其實係可以一啲乜嘢都要恆常性咁做。 嗯， 其實市集唔係一定要嗰幾個月先去做嘅，其實好多嘅城市大家都知道，佢哋經常性都有啲市集嘅。 嗯。 咁市集點解唔可以經常性去做呢？唔一定話要大堆頭用幾千萬先可以做嘅。咁反而我自己就希望呢，其實透過今次即係開心香港呢，其實係好嘅，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但係有一啲呢，我自己覺得啲活動或者惠及市民，令到個市面熱鬧一啲嘅呢，可以係長遠都係諗一諗嘅。 嗯嗯，即係恆常化咗某啲活動佢，簡單啲嚟講就係。 冇錯，冇錯。 嗯，我見有啲階層，尤其是基層咧，都可能覺得呢一啲嘅活動可能未必對佢哋受惠太大。例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都講到話，開心香港啲活動啦，對於基層幫助唔係好大啦。劏房户可能更加想要嘅係消費券同埋現金券啦，等等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可能某啲階層同呢啲活動係比較切割得多啲咧，又。 咁啊，梗系啦，大家都明啦。咁啊，其实我哋而家咧，真系要对准帮扶嘅，即系话对唔同嘅阶层咧，唔同嘅市民类别咧，我哋应该都有啲唔同嘅帮助先得。譬如你话基层市民， 唉，嗰啲要翻工咁样，我真系想问，做清洁嘅、做饮食嘅，点去市集啫？系咪先？点去睇戏啊？咁所以咧，对嗰啲市民嚟计咧，生活嘅重担就系佢哋乜嘢？你帮咗佢哋咧，就系、是、最反而佢哋最快乐嘅。 嗯。 咁所以我都同意嘅，譬如你咪俾多啲优惠佢哋，或者俾多一啲，即系真系一啲实质性嘅资助。其实市民咧，我自己见到咧，睇到佢哋几日嘅留言啊，吓。其实咧，佢哋就觉得可唔可以做一啲实际嘅嘢，唔好太过表面。咁、呢个咧，我觉得部分市民嘅意见咧，都唔系唔啱噶。 嗯，整体嚟讲，就算有呢一啲活动咧，你觉得点样再增加唔同市民嘅参与程度咧？又可以 参与？头先你哋都讲得好好啊。譬如嗱、有啲要成日去攞飞嘅，咁、譬如你话长者啊，或者一啲佢嘅譬如佢唔係行動咁方便啊，等等嗰啲，咁、其實真係好難去攞飛嘅，係、咪？你要佢去攞飛先得，有啲根本都唔會去攞嘅。其實真係，你知成日市民而家咧，對於排隊呢家嘢咧，都有啲保留嘅。咁啊，呢方面啊，希望咧，即係其實唔好要市民親身去排隊，邊個會去排一兩個鐘頭去攞張飛去睇戲啊？係、咪？即係呢一啲係咪應該可以，譬如透過譬如其他嘅渠道，包括譬如喺電話啊、網上去登記啊咁， okay. 其實咪仲容易？ 不過戲院呢個就其實可以網上訂嘅，即係一般咁樣訂飛嘅做法，即係就話聽日開始十一點開始預售啊等等嘅咁。 但希望啲多啲市民攞到啦。 你自己點睇今次其實開心香港就係財政預算案入邊推出嚟嘅一個嘅措施啦。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提到啊，問到點樣去衡量個活動嗰個成效咧，咪要定 KPI 咧，咁佢就好难用一啲明确嘅数字啊标准咁样，又形容咧，即系开心系好个人嘅，即系开心呢个感觉系好个人嘅咁。你觉得呢个活动有冇需要好严格咁睇佢个成效啦，或者定一个 KPI 啦？佢呢个说法又系咪合理咧？又 咁，我觉得唔需要去定立一啲好严谨嘅 KPI 嘅，你去试噶。第一，呢、這个咁嘅项目，成个项目咧都系2000万啫，系咪啊？都係，同埋一都我哋叫做一次性嘅啫、即係雖然佢係伸展延伸去幾個月去做嘅活動，咁、但係都係一次過啫，又唔係錢太多。第二咧， okay. 就係其實呢一啲其實都係睇個入場人數啫。咁、我覺得唔需要話去嘥時間去定啲咩 KPI 嘅。 OK， 好啊，唔該曬江玉寬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多謝你，多謝你。江玉寬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開心香港嘅唔同活動啦，或者佢自己嘅睇法，其中佢提到点啊，就系话而家可能市集啊，或者讲到全港戏院日啊，呢啲都可能一次性或者短期性嘅，有冇可能系做到即系恒常化咗佢咧？咁亦都提到可能某一啲阶层咧，即系未必可能即系因为工作关系等等啦，未必可能参与到呢啲活动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头先讲到啦，全港戏院日2023就系开心香港嘅其中一个活动啦，喺网上同埋各大嘅院线嘅戏飞咧，听日啊，听朝早11点咧就会系预售，每人每次系限买4张。的这些30元的戏飞的。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轻推是通过微小的调整或者改变来到影响人的行为和决策。轻推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甚至乎你已经被轻推影响过不少的行为。例如 交通安全方面，一些城市的路口看到红绿灯的倒数时提示，例如还有10秒绿灯，这种提示可以提醒行人和驾驶人注意到时间，从而在红绿灯转换的时候更加安全。 节省能源方面，在家里面安装智能的电表来到显示当前的用电量和成本，这种微调的设计就可以帮助到家庭更好地去控制用电量，亦都可以节省电费和用电量。 环保方面，在一些城市之中可以看到将垃圾桶和回收桶放在一起，并且在回收桶上面标注可以回收物品的种类。这种微调的设计帮助人们更加注重环保，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回收行动。 作者亦都提到情感决策，解释点样可以透过轻推令到人在做一些情感决策的时候更加明智。情感决策是指一些基于情感而非理性的决策，例如 在购物的时候，人通常会受到情感的影响，就好像因为销售人员的赞赏而欣喜，而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购物决策。 在网购网站之中看到一些网购提示，例如即将售罄、限时优惠等等，这种提示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关注商品的价值和特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购物决策。 在超市里面可以看到标有健康饮食的区域，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健康的食物和饮料，这些的环境设计可以帮助到人购物的时候更加关注健康，而做出更健康的选择。这些的实例展示了轻推的力量，以及怎样透过轻推来到推动人在生活和情感决策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推出你的影响力》，作者查理·塞勒以及海斯·桑斯坦，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南韩近期一套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剧集，再次引发社会对校园暴力的广泛讨论。南韩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曾经因为校园暴力受严惩的学生，相关档案的保存期限会由原先毕业后两年最多延长至四年，直接影响他们升读大学和就业机会。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关于开心香港，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头先讲到咧，美食市集啦，第一场就会喺会展举行嘅，嚟紧嘅礼拜六日啦。今朝早开始派飞啦，会唔会你自己都有落去18区嘅民政咨询中心嗰度咧，系排队攞飞咧？咁而家就话每人限攞两张嘅，整体嘅情况我都可以讲下。18723111，18723111，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你好。 你好，黄生，请讲。 我系想讲明爱，即系两间学校合并 嘅。 咁我係即係質疑咧，即係佢哋合併嗰個嘅原因咧，唔係因為學生為本，即係唔係考慮學生嘅問題，而係考慮佢哋自己辦學機構，即係兩間學校嗰個存留問題，同埋即係教職員咧嗰個存留問題。咁個理由就係咁嘅。咁第一，如果你以學生為本嘅話咧，以即係琴晚即係自由風佢哋另外一位代表接受你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會安排啲校車，咁就喺中環。就接啲同學，咁就去東涌。咁個車程咧，佢話要預計要一個鐘。咁如果個同學咧，佢住喺個港島嘅即係某一啲地方咧，咁佢要落去中環，咁都仲一段時間啊嘛。換之就係話，佢翻學放學咧，就係要用兩至三個鐘，即係喺交通上邊。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咧，係唔係以學生即係為考慮嗰個嘅根本嘅。好啦，咁再而就係話，因為東涌嗰間學校咧，佢係直資學校嚟噶嘛，咁佢而家一變咧就變翻做即係津助學校，咁換之就係一個合理嘅懷疑，就係話佢東涌嗰間原本直資學校，佢係收唔夠學生，咁胡振中咧佢又係收唔夠學生，咁佢哋要解決即係兩間學校停校同埋嗰個教職員點樣去處理嘅時候咧，咁於是乎咧就即係提出咗呢兩間學校合併，就並不是。以即係胡振中學校而家在校嗰個學生啊，嗰個利益啊，同埋佢哋嗰個情況再考慮嘅。即係如果你以胡振中學校而家在學嘅學生，你點樣樣即係因為停校個問題咧？你兩個做法，一個咧就係及早幫佢哋喺港島區轉校。第二就係因為你明愛你係隸屬於即係天主教教區噶嘛。咁所以喺港島區嘅天主教教區學校會唔會可以主動幫忙？去接收即係因為胡振中停校之後嘅學生，咁先至係以學生嗰個嘅利益同埋佢哋未來，即係嗰個嘅學業為本嘅。 不過校方而家都話，如果有啲學生係唔願意搬去東涌嘅話，都會協助我哋去其他嘅學校嗰度嘅。呢、這個係咪都幫到你？ 唔係，即係我個點係在於，即係佢哋個動機啊，即係佢哋而家咪講到先，我哋好好咯。即係話我哋、 okay. 即係而家兩間學校合併咁，然之後學生有啲咩問題咧，咁我哋咧就會即係去幫忙處理啊嘛。咁我就話即係佢哋個動機唔係以學生為本， 明白？ 而係辦學團體佢哋擔心即係會係兩間學校都被停， 同埋教職員個住樓問題。 Okay. 再加埋就係話，因為佢東涌學校，如果你話嗰個學額殷切嘅話咧，咁、其中一個合理嘅懷疑都係㗎，即係如果佢轉咗，即係正正咪就係因為佢直資收唔夠人咯。咁、如果佢轉咗做，即係津助嘅時候，佢都需要一段嘅時間，就算學額殷切都好，都需要一段時間，即係要去招生㗎嘛。咁佢而家即係有，如果以琴晚即係自由風佢哋另外一個嘅訪問嘉賓嘅代表咧，佢話有百幾個學生，咁換之咪就係話，我東涌呢間學校我轉咗做津助之後，咁我有一班嘅學生我填補咗先，咁我就避免咗，即 係 連一個東涌呢間學校都停埋啦。 Okay. 咁所以嗰、個嘅原因即係你可以話，即係我哋因為咁，所以我哋兩間學校會合併。但你就唔能夠話，因為我哋係基於胡振中學校學生嘅利益，我哋合併呢兩間學校。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多謝你嘅意見啦。頭先同阿歐海健校長講就係、是、胡振中中學校長啦，佢都無論喺唔同嘅訪問都講到話唔存在任何收生不足啦。佢就話提到東涌咧嗰邊有教學嘅學位需求啦，咁係都提到東涌嘅校舍嘅面積咧對學校嘅長遠發展啦、持續發展咧有好處等等，亦都話期望新校咧可以結合兩間學校各自擅長創科戲劇教學嘅優勢等等嘅咁。亦都多謝黃生打嚟嘅，仲有陳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你好，请讲。 系我咧就想讲话咧，头先就讲开话即系为房署嗰度咧，应该执得比较啲条例啊。如果有喺度咧，就最好执得紧啲同埋严啲啦。因为咧我自己住开嗰度咧几年啊，都有个单位系冇人住噶、哦。咁我就覺得真係有屋又冇人住嘅，我覺得好可惜，因為我都有人認識得係親人嘅咧，佢排咗成十幾年啦，佢成50歲人啦，我話哇差唔多長者都到咯，我話仲要等十幾年乜嘢嘅，咁即係又係好淒涼嘅，係咪啊？即係自己住緊嘅就梗係都好啦，好感恩啦，但係冇得住嗰啲等極都唔到。因为啲条例呢而家又分咗几条队，本来差唔多到㗎啦，哎呀好有希望啦，点知咁俾嗰啲所谓环保嘅呢又成日都讲话呢度唔拆得嗰度唔起得，咁堆到呢已经系好早嗰陣时佢30岁到啦，咁而家你排到差唔多50岁。 佢系单身嘅队系咪？ 係呀、单身啦、真系好凄凉啦。咁啊，即系你话四围去住，咁啊好惨啫！结婚又冇地方，打工仔而家经济又唔好添，咁我就所以话，即系政府系推咗出嚟话，而家急噶啦，快噶啦，咁你分咁多条队，佢单身真系好凄凉。 Okay. 本来未有立呢啲例嘅时候，差唔多到嘅，轮到而家都未到。 明白，明白，陈小姐个睇法，即系讲紧公屋轮候啦。而家分咗几条队，佢都见到佢自己一啲屋企人啊，或者附近一啲身边嘅人咧，嗰个轮候情况比较耐嘅情况。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听日再见，拜拜。